月四号星期一嘅骚动音乐。Hi， hello， 星期一放咗三日嘅假期翻嚟之后咧，我觉得系个人差得非常之满电，有100% 我以为系个人差得好紧要添，你想 讲？唔系啊，差满电。 我都系嘅，我觉得嗱，因为我哋虽然叫骚动音乐，咁平时播下歌啊，介绍下啲新嘅音乐，咁但我哋每次头半个钟头都好坚持，有时候我哋都会讲下自己啲生活体验。即系我觉得都系一种表达自己的方法啦。 即系简单啲就系讲下啲无无谓谓嘢。 你又唔好咁讲嘅，系即系然后用一只歌嚟去总结呢一个生活体验啦。咁 系 我啱啱呢一个嘅 weekend 终于有翻少少 input 啦，个人即系可以睇下一啲影视作品啦。即系除咗动漫之外， 终于有呢个时间啦，系嘛？脱离稍稍地脱离下一啲忙碌嘅工作啦，系咪？ 系啦，你有时间同啲朋友倾嘅，大家都离不开都会 share 下近排睇紧啲咩啦， 咩 系电影啊、剧集啊、书啊、动漫啊。咁我发现书首先我唔睇啦，已经冇得倾啦。咁跟住之后动漫其实唔好得人会想同我讲啦。即系大家都觉得好毒咧， 唔系噶，我都会陪你讲噶。 系啦，咁我哋自己咪有得讲咯，我啊你啊摄啊，咁样咪有得倾。 不过我发现我追唔上你啲进度啫嘛。 Oh, I'm sorry。 系 咁呢个 weekend 我嘅 input 睇咗嗰一样就睇咗一个纪录片嘅。咁呢个纪录片其实我系睇得有啲迟啦，都即系其实就系即系詹姆士邦呢个系列。即是他电影推出，他 suppose 其实就是在这套戏上映之前出这个纪录片， 是 就讲回他整个系列，即是 Daniel Craig， 是读 Daniel Craig 咯，现在才发现我之前一直读错了，原 来 是 Daniel Craig 是做了这么多年，由皇家赌场06年那时候还读中学的时候开始看， 是咁十零岁嗰阵时， 十零咋，十六岁啊嗰阵时，仲同啲同学一齐入场睇翻我上个礼拜讲个经典画面， 就系、是、哇好痛啊！唔好再讲啦， 我有啲痕啦，可唔可以帮拗下啫？因为我即睇完个度桥之后，即刻睇翻呢一集啦，即 系 好经典啦。 系系， 咁我睇其实佢大概佢成个纪录片就系想讲翻呢一任嘅即系詹士邦，佢经历过由当初被挑选之后，去到中间背后。发生过嘅一啲事情， 系 少心路历程啦，再加埋套戏咁多套嘅唔知制片定监制啦， 系 咁啊做一个访问倾住，然后 insert 一啲 footage 咁样样。 但系主要都系环绕住同一位就系呢个 Daniel Craig 嘅呢一位演员所饰演嘅 James Bond 系列嘅。Day One 点样选择佢啦，到佢被选择咗见记者嘅时候，全世界。对于他的一些批评等等、 啊、 因为那时候还是十几岁可能都没有留意的， 是 但是现在看回就知道当年他接了这个角色向外公布见记者的时候，就是因为他第一任啲人话啦，系第一个即金色头发嘅詹士邦啦。咁但系数翻，好似其实以前有一任詹士邦都系金色头发咁。咁、 啊、 但系佢一出场嘅时候，当时安排咗咧就坐一个你当好似喺条运河嗰度坐个替展船咁样，好似一个特务咁样登场。 系啊系啊。 咁、 啊、 但系因为呢个系现实世界，所以佢着住一件救生衣嚟噶嘛。咁、 嗯、 啲人要揸住支笔去攻击佢就系、是，哇！詹士邦要着救生衣喎，几渣啊咁样。 啊！ 咁然后到佢嚟到嘅时候就批评佢嘅外貌啊，点样唔 fit 啦，跟住佢嘅发型颜色各样嘢，即系其实你要挑剔一个人 符合佢嘅形象啊。 而个重点就系其实根本大家都未睇佢嘅演出啊， 就已经闹咗先啦， 已经要闹咗先啦，咁好正常啊。 我都 记 得噶嗰阵时，虽然唔系话即系都仲好细个啦，但系咧嗰阵时我都记得系抨击得好劲嘅，同埋即系啲人又好似讲到佢咧，点解唔适合饰演呢、这个James Bond 就系因为佢个样好似奸角啊嘛，我记得有一啲人系会咁样讲嘅， 觉得佢唔好唔绅士啊，或者同上一代或者历代嘅感觉差好远啊，诸如此类好多嘅批评啦。咁我覺得係，即係呢一樣嘢其實好常見嘅。有陣時你 judge 一個人嘅時候，你根本未必真係按住佢做咗嘅作品出嚟，然後去評價噶嘛。你從你第一印象或者啲標題黨，我睇咗少少，哦呢、這個人係咁噶啦，即係佢好唔 fit 咯。咁要你以我傳我咯。即係我幻想翻去翻當年，就係你有機會睇完我新聞之後，啲人批評佢好唔襯，跟住你同人齊翻，哇！你有冇知唔知咧？新一代嗰個公布咗啦，哇！真係好唔襯啊！其實你重複緊嗰個報章嗰個人 tick 嗰個 講嘅嘢，有一個先入為主嘅感覺咯。 係啦係啦，就有呢、這個。咁我就睇咗。即系佢嗰阵时大概讲自己点样样去要经历呢一个嘅状态啦，即系套戏都未拍已经俾人批评，咁好明显成个团队好有心理压力啦。咁当然佢自己落咗好多苦功之后，令到嗰套嘅电影当年06年上之后，净系第一场戏 通常好兴啊，上完即系第一场戏出现咗之后，就会起一个音乐，是是是就正式开始出嗰啲诶导演啊、编剧啊、角色名等等。 冇错， 就话嗰阵时去好似首映。出完第一场戏之后，一起个音乐，其实啲人已经欢呼啦，即系佢用咗个短啲可能五至十分钟嘅气氛、嗯，已经一下就将过往大家对嘅批评咧，就大巴大巴咁扯落， 改变咗啦， 系啦，咁你即系我一路睇嘅时候，系自己有阵时都会啊，即系都系人啫，你见到个你都会 judge 啦，啊，你个样咁样样嘅，你得唔得噶咁？ 又正等于 好正常嘅， 又正等于当年嘅 Iron Man， 其实最初大家都唔睇好佢啊嘛、嗯，因为佢以前即系一啲嘅花边新闻令到佢。啊、都好似对大家对呢个演员唔系咁睇好咁，但系点知就成就咗，即系咁多年之后，我哋而家都喜爱嘅一个角色啦。咁但系关于呢一个先入为主咧，我又要分享一下我喺呢个 weekend 嘅一啲吸收啊，因为我都睇咗喺呢个 weekend 度睇咗一啲剧集啊，睇咗一啲电影咁、 嗯， 其中有一套咧。我觉得好犀利嘅，叫做《接线追缉》。咁咧，其实呢套戏咧，系粒半钟，好快睇完嘅，系一套改编丹麦嘅改编丹麦电影嘅一套作品嚟嘅。咁咧呢一套电影劲嘅劲在地方就系、是、其实佢粒半钟嘅戏咧，都系喺一个场景入边发生嘅啫。个主角咧就系喺嗰个911嘅热线中心啊，即系嗰个美国嘅一个应急嘅中心咧，就系、是、负责接线去，即系等于我哋打999，然后就有人接线，睇下有啲咩紧急状况，就要安排一啲适当嘅人手去做支援咁样啦。咁、 嗯、 个主角就系做一个咁嘅角色，但系喺呢粒半钟入边咧，佢系带足晒成场戏，而亦都冇乜人同佢对戏嘅，只系得电话另一头嘅唔同角色会打过去咧，就同佢对戏。咁但系点解我会话同先入为主呢一个嘅一个概念有关系咧？就系、是、因为我哋去睇呢套戏嘅时候咧，我哋好容易就系、是。得佢一个主角啫嘛，咁然后我哋就好容易咧，因为佢讲嘅嘢啦，佢嘅情绪啦，带动到我哋觉得啊，佢做嘅嘢系一路都好 make sense 啦，包括佢可能同佢嘅伙计嘈交都系好 make sense 啦。咁但系当然最后去到结局，即系一套戏，即系起承转合都要有个转啦。咁啊，我唔剧透，咁但系咧，你就会发现哇，原来一个第一新视角去睇事情嘅时候咧，那个嘅。先入为主咧，的确系会好强烈嘅。咁啊，大家有时间有粒半钟，我觉得可以抽空去睇，因为嗰个男主角都好好戏嘅。佢、一个人带足全场咧，就系、是、之前饰演过喺 Spider-Man Far From Home 入边做呢、這、一个奸角嘅，做嗰个神秘法师啊，系、 哦、 啦。咁、啊，大家见到佢应该会有印象，系非常之好戏嘅。 哦，因为呢、這个即系你去评论人嘅歌又好啦，或者你电影啦，即系最常呢两样啦。咁你都会觉得哦呢套戏唔好睇，或者只歌唔好听，你就要揀一个人咧，嚟攻击嘅啫。哦，只歌唔好听，可能系关我唔知个歌手啊，或者系个编曲啊，或者监制事啦、啊、咁。即系你都要揾一个对象，好似要去负起个责任咁，你觉得咁？咁而睇头先讲个纪录片嘅时候，有一个几得意嘅了解嘅，就系、是、即系成个系列嚟咗第五啦。咁咁中间咧，而且确有一两套咧，我觉得我睇过嘅时候。好似爭緊啲喎，皇家賭場係第一就好睇啦、 啊， 第二就係量子殺機。我記得量子殺機係吳森克同埋係有一種唔知做乜咁嘅。咁去到 Skyfall 咧就好睇翻 ，Skyfall 啲鏡頭好靚， 係啦、 啊， 然後去到上一套Spectre 咧又好似 drop 咗少少。咁、但係其實我哋唔係參與當中，你唔知發生咩事，總之覺得、好睇唔好睇咯。 係。 咁然後睇翻個紀錄片，佢就講翻，因為原來以第二套量子殺機為例，佢講當時咧因為。有正值罷工潮啊，即係荷里活圈嗰陣時，咁所以一啲編劇啊等等嘅崗位嘅人咧，佢哋都選擇罷工。 嗯， 所以當時開拍緊第二套嘅時候，個劇本係未完成，但已經要開始拍啦。因為佢哋唔等得啊，完咗第一套，哇！皇家賭場好正，大家覺得好好嘅時候，我就要繼續續集，要繼續食住個勢啦。咁但係我哋會覺得好奇怪噶嘛，啊，居然未有劇本就開始拍，咁你拍乜嘢咧？咁咁原來就係因為有一個咁嘅。环境一个背景底下，令到嗰套出到嚟嘅时候，你会明白咯。我点解有啲嘢就系差咁啲咧？咪就系因为其实佢唔系一个好健全嘅状况之下 去完成嘅， 系啦，去开始或者去进行成个拍摄咁，你就知道哦，原来系因为咁嘅。咁去到第四集嘅时候，啲 Spectre 又好似差咁啲咁，又系类似，因为譬如话演员受伤啦。 跟住再如果做手術就要停工九個月，咁、但係九個月就攤太耐，所以佢繼續拍，咁所以你拍攝上、你要遷就啦。咁所以有陣時你會覺得，唉，個演員唔打得，唉，佢老啦，或者佢唔得啦，或者啲鏡頭今次咧呃呃唔到人啦，咁你有好多諗法。哦，但係原來佢傷咗只腳斷咗，要去到裝個義肢去拍嘅。要拍啲爆破戏咁样，即系原来背后有一啲我哋唔知道嘅原因，咁但系你就一下就怼落去就 judge 咯。 但系呢一个纪录片入边有冇提到咧？即系其实拍 James Bond， 我哋见到好多好劲嘅动作场面咧、其实系咪好多时候都真系佢演员自己亲身上阵，但系都会揾替身嘅？ 好似话佢都几多自己亲身上阵、即系个百分比都几多？ 系 真系跳过嗰啲吊车啊咁样嗰啲。 怪之得真系五老七伤。你想想几耐先有一套啊？ 但我觉得同人倾呢啲音乐又好啊，剧集啊，电影咧都过瘾，因为你会知道每一个人中意唔中意嘅原因咯。即系头先讲完之后，唔系话你唔可以 judge 一啲嘢噶，而只不过系你个理据是什么嘛，而唔 系 好片面你第一印象。即系用翻近期大家讨论得最多。游魚遊戲同埋可能比較今際之國咁， 係 咁都係生存遊戲咁，但係你成個即係兩個國家嘅社會文化本身 background 唔同嘅時候，比較都可能得嘅。但係我聽咗一啲好得意嘅，就係啲朋友唔中意睇今際之國嘅原因係咧，係佢睇咗第一集，佢話嗰套劇用嗰啲顏色，佢睇得好唔舒服。 哦， 咁因為本身佢係讀一啲design 嘅人， 係對顏色好敏感。 佢舉個例子就係譬如台面上面有隻水杯本身係紅色嘅，係。佢睇得出後期佢將隻色撳到變偏藍色，咁佢就會覺得如果你係要用一個藍色嘅杯，你 day one 就會用一個藍色，而唔好用紅色嘅杯撳到變藍色。 我明白，我明 白。咁而呢一啲得意嘅地方就 係、啦， 因為呢、呢啲嗱呢啲討論得意就係因為我哋唔係讀呢啲出身或者唔識睇嘅話咧，就會劇情向咁咯。但係原來有人係會因為睇呢一啲嘢覺得唔舒服咧，而唔去睇呢一套劇集嘅。或者唔中意一套劇， 呢個我真係第一次聽、 我聽完之後覺得，哇哦！你仲肯同我傾偈做朋友，我都覺得係咁啦。 其實係咪佢嗰個電視機咧唔記得校翻嗰個 RGB 啫？即係咧個電視機有一校嗰個色片噶嘛？佢係咪自己唔記得撳啫？ 我完全唔識追問，因為呢個完全唔係我嘅範疇。係咁，但你就會知道佢嗰個 point of view 係啲乜。咁我覺得OK， 我明白咁樣一樣咯。即係你而家套譬如Money Heist 咁樣，大家都講哇好好睇。 係啊係啊係。 我好唔中意睇噶嘛， 我追到第二季，我冇追落去啦。 我第一季睇咗三集就接受唔到啦，咁我就会讲出我嘅原因啦。 吓， 系啦， 我又想知点解啊？ 因为我唔中意剧情嘅推进，系因为一啲好 stupid 嘅事情而分。如果 stupid 嘅嘢系我代入落去，我发现我接受唔到。 好唔 make sense 嘅， 系、 okay、 啦，即系你处于一个可能。用翻套戏嘅剧情啦，你绑架咗啲人咁啦，你居然因为唔知一啲爱情嘅嘢喺度闹交，而你睇唔到现场所发生嘅事、我觉得呢样嘢系你刻意制造个漏洞，令到有故事发生。我觉得呢个唔系一个高明嘅方法，咁、就睇到好燥啦。咁、我抛出咗呢个睇法嘅时候，中意睇嘅朋友都话：其实我都同意。我睇嘅时候有啲懵嘅，不过我都有继续睇落去咁解。咁呢个就个选择啦。你大家发现到一个咁样样嘅感觉，你选择继续睇啊，定系唔继续睇咧？咁、我觉得呢啲讨论咧就好得意，你会知道每一个人嘅性格咁，同埋佢睇。嘅时候佢中意啲乜嘢咁咯，就系咁咯。 我开始发现，原来我同你有时有啲嘢个取向虽然近似啦，但系有啲睇嘢嘅方式，原来都系有啲唔同嘅。 系啊， 得闲分享多啲俾我听啊。 就好似睇人都系嘅，即系我哋都习惯用星座去 test 一个人或者系了解一个人。所以佢用呢首歌话俾你听，有阵时人啊真系唔系净系得嗰十二种嘅。 任我摆想将猛龙拆穿，瓦解古老星座，眼光太短，别再亲手框上一个圈，要把一切归类，悬挂于四端。射手的弓箭强夺给我吧，划开世代防焰化，让摩羯白羊全部释放吧，怒奔于荒野，原因急车下。Try me out。Got no doubt, just feel me now. 当黑夜起失控吗？别给分析，分配着角色。I never feel cares. 活于清晰，千百段喘息。I never feel cares. 望穿天色，洗去旧记忆。Come and try me out. 盛世舞摆，还有我。假使爱我愿见识。优雅的雕塑，

成啊，可唔可以讲一个你大个先发现嘅人生哲理啊？ 细个时候对我好嘅人，我就会中意佢噶啦。但大个之后发现，对我最好嘅人，未必系我最爱嗰、那个。 寂寞路中，你默默陪我流泪，面离我愉快将崩溃那时捱下去，尽力幸福去做甜蜜的一生一对，难得你喜欢我真远距。感激你令每一夜甜水，若然问我仍想起了谁，太尖锐。他一些爱你，原来我没爱你，又感觉眼麻痹，投入了幻歌技，舍不得放弃。你是我独得运气，无奈我始终爱你不来，你是完美。 三木哥的故事来到第二部，李靖君的派台作品叫做《猜一些什么》。猜些什么呢？现任对自己很好，但是前任是衰格的了，但偏偏心里面就一直没办法磨灭和他的过去，或者就是有时候人太完美的话，少了一些瑕疵，令到你唔够深刻咧。 当初他对我紧张，当初他要我滋养，爱反了方向，同住也像隔道墙。今天他抗拒分享，今天陪我仍勉强，弱势已违章。理性都故障，明明听到，明明讲好，都不算数，没法上诉，烦到躁，耗尽爱剩下愤怒，一天到黑忍受，渐渐痛够，一堆过失的人，诸多借口，逼我再三屈就，对我出手。再向他低头，我已忍够。 忍受，自问痛够，一听废话的人可知道呕，一切再不保留，痛快散走，无言爱已失救。 听过 Jace 的《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有时可能是你爱他多一点，有时可能他爱你多一点。我都发现其实一段关系当中真的很难有绝对的平等，大家对对方的爱都是一样那么多。是张天赋的派对作品，叫 Loser。

想追到极致，发觉到处已分放。好，假使你听到，期盼你感觉到。假使间有天光阴到大，我再也不懂唱。始终几位，始终喜欢低温间这位我。所以自晦气了，感到很悲痛，不知怎形容。 熟就系能够懂得破旧立新。 黑胶碟中听不厌，旋转的唱机转走半天，就等于沙发听几遍，王菲一首冷战。 孤孤的宠爱挑战，像网上引齐冷门唱片，呼吸里面有种青春想磨练。 陈卓妍的搞不懂，而六点钟新闻之前听我有石山街的这一首石山派。 许的减碳政策包括在2030年之前实践 10% 可再生能源的目标。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将会在本港时间今晚在华盛顿一个智库发表演说，

声音像荷尔，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手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梦穿梭，当作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代听着歌，灵魂在酝酿，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我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歌骚动音乐，哇哇哇哇，直接感觉。 喂，边位？ 你好啊，我哋港台噶。 吓， 我真系恭喜你啊！ 吓， 恭喜你上榜啊！每个星期，骚动音乐都会打俾一啲音乐单位， 以整齐嘅制服、友善嘅笑容， 恭喜佢哋登上最新一期中文歌曲龙虎榜。 所以我哋呢个环节叫做 我真系恭喜你啊！ 六点钟新闻翻嚟之后啦，有我哋呢一个真系恭喜你嘅环节嘅，会打俾呢一个最新一期中文歌曲龙虎榜上面嘅音乐单位嘅呢位朋友，我哋都好耐冇见佢啦。第一位，睇下佢会唔会听电话咧？ 喂 喂 ，Hello， 林生啊，唔该。 是我是 你好啊，我哋是港台的， 我就是恭喜你啊。 Hi, Hello， 你有掌声， 有掌声啊，是啊， 喂 Hi， 是啊，有没有吓亲你啊嘛 ,sorry。 没有啊，现在按这个嘛，是吧， 是啊，没错，有没有少一次那些电话骗案那些啊，你有个包裹扣留的 那 些。好啊。今天第一通打的电话是有林家谦的。你好啊，你好啊。 Hello, 你好。 那我们打这个电话给你，因为有个消息告诉你听的，就是你现在新的派台作品难道喜欢处女座呢，在我们。 已经被落架了。 未好需要用个未字。现在是上了榜两个星期，现在上紧去，现在去到第13的。 哦， 系啦，即系一路爬升紧嘅，咁所以就将呢个消息话俾你听啦。 好啊，多谢。 咁同时我哋亦都例牌有啲少少嘅心意送俾你先嘅，喺你正式介绍直播之前，系啦，我哋有四句押韵嘅嘢，我同阿斌咧就会送俾你嘅。 哦， 系啊，系啊，嚟噶咯，我哋 系啊。 林家谦洗脑新歌， 难道喜欢处女座？ 两个版本都正哦。 选择困难点拣？ 哦啊，四句系、哦， 系 啊四句啊，啱啱有四句啊， 尴尬嘅笑容，尴尬 系啊，点拣？ 两个都听咯。 有冇俾人问你中意边个版本多啲？系咪好常会遇到嘅一个问题啊？ 问我啊？ 系啊， 我问人哋， 人哋问你咯。 哦，诶，好少人哋问我， 有冇自己偏心？ 自己会佢哋同我讲翻啊，我中意呢个版本多啲咁样咯。 哦，因为通常啲访问人嘅好中意问啊，你啲作品最中意边首啊，或者同一个版本嘅时候，即系两个会中咁，冇人问我哋做啲最捞嘅，你自己两个嘅感觉如何咧？即系对于两个版本嚟讲，即系唔好话中意边个多啲，即系两个嘅感觉上面嘅分别系喺边度咧？ 一个夏天啲，一个秋天啲咯。 O K 喎呢个， 所以夏天啲就出先系咪？ 是啦，八月廿三就是出夏天啲啦，跟住九月廿二出秋天，立秋啊嘛。 走紧呢个夏天嘅尾巴之后咧，又可以同呢个秋天 say hello。 又喺传落咗 last 嗰一日咁。咁但系呢个谂法其实系咪好开头嘅时候去做呢一只歌已经有谂过推出唔同嘅版本噶啦？嗰阵时 唔系啊，唔系啊，呢个都系好后期，即系临出第一个版本嘅前几个礼拜先决定。 嗯， 因为系主要我系因为我 決定唔到我哋做邊個編曲嘅。跟住我就問 Wyman， 你追邊個多啲啊？咁佢話兩個都幾有，即係兩個都有可聽之處咯，兩個都好聽喎。咁個個好聽，跟住就話不如你咁個咁夠姜做曬兩個啊咁。 係， 都俾佢大一大，跟住我又哦 做咯， 好驚你啊！跟住佢就話：喂，咁不如處理頭，玩點處理頭都出一個啦，處理腳又出一個啦。 係， 咁變咗就咁啦。 咁我又問一下先，即係通常呢啲處女座嘅選擇困難症底下咧，即係除咗兩個編曲之後，你其實之前咧寫起個 demo 會唔會即係心入邊可能係唔止兩個編曲，可能係五六七個唔同嘅編曲咁樣噶？ 反而個 demo 其實已經本身有個編曲，其實係都幾貼近第二個版本嘅。 嗯， 其實佢原裝個味道係原味，其實係。是第二个版本咯，第二个版本是 remix 啊。 哦，其实 OK， 咁但系点样出现？ 系啦，咁但系就我又唔想第二一个版本真系最后一个 remix 嘅咁样去 present 出嚟，咁所以不如摆咗喺第一个版本出咗先啦。咁啲人咪会先入为主，咪觉得第一个版本好似食完味咁咯。 哦， 咁我即系而家系将个辣味变咗原味，原味变咗辣味，唔系原味变咗新口味咁咯。 怕辣就是原味啦，咁样 系啦 ，OK 系啦。咁原来真系啲人会咁样，即系先入为主咗，即系觉得啊，系我中意原版多啲。咁原版就其实系咯， 嗯， 点解？ 系因为外界嘅时候就会觉得边只出先，嗰、那个就叫做 系啦个原版咁样。 你应该大翻 Wyman 啊嘛，你话。編曲都有兩個版本，歌詞都應該要有兩個版本咯。 咁大膽，咁大膽。 我哋都有諗過兩個版本有少少字眼唔同嘅，不過最後都覺得統一翻啲好啲，即係唔使咁亂咯。 嗯， 係啊，係啊。 咁喺畫面上面嘅呈現咧，因為兩個嘅版本，就一個就 animation， 一個就即係真人，你又飾演男主角同阿鐘雪嘅一個真人 MV 啦。咁去選擇邊個版本，用邊種方法 present 嘅時候，畫面上初頭有冇啲即係點樣會決定到係咁樣嘅度？ 其實初頭本身冇諗 animation 嘅，因為淨係諗住拍一個 MV， 跟住一隻歌咁樣簡單單就了事咗啦。 係。 咁點知我又？即系又新行又搞多个出嚟咁，跟住变咗，MV 团队又觉得哇，做咩突然间又要拍多 MV 啊咁，跟住咪我哋咪谂一个又悭钱，但系又可以有铺排嘅方法，咁然后第一个版本嗰个又真系衬 animation 多啲，即系如果我哋将一个真人嘅版本拍咗落去嗰、那个，又可能未必咁最 Q 嘅方法去即系 present 咁。咁不如諗，不如試下第一個版本 animation 先啦，然後喺 animation 最後嘅畫面又延伸落去，即係新嘅真人 MV 咁咯。 嗯， 因為都有少少關聯咁啊，因為 animation 嗰個出先啦，咁佢有紅色、藍色嘅兩個個體，然後去到你真人嘅時候，其實都有你同鐘雪就一個紅色啲，一個藍色啲咁樣，係咪就係有一個咁樣嘅延伸？就是、你啱啱講嗰種啊？ 系啦，延伸或者系画面上，可能我哋 animation 最后嗰幕就喺画廊画展嗰度结束啦，大家望住，跟住然后第二真人版开头咧就系真系喺画廊嗰度出现，就相识啦咁样。 OK， 咁所以有两个嘅版本啦，咁大家都可以继续将你自己喜欢嘅嗰个 version 就可以话俾林家谦听啦。 系啦， 咁我哋喺呢个电话嘅最后俾一个选择你啊， 选择困难症嘅， 我左手就 系啦， 就系即系 JSD 嘅个版本，另一个就 系 Alter Ego 啦， 系啦，另一个就系出先嘅嗰个，你想我哋播边一款啊？ 你想食辣味定系原味唔辣？ 辣啦辣啦，好耐冇食辣呢排。 食辣即系边个版本啊？即系原版啦，系嘛？ 即系 Alter Ego 嗰个系嘛？ 原版啦， 原版 啦。 Okay, 好啊， okay, 好啊， 好啦。咁我而家就播呢一首嘅。嗱，我喜欢处女座啦。咁啊，再次恭喜你上咗榜啦，亦都预祝呢首歌继续成绩向上啦。咁我哋之后睇有冇机会就约佢上嚟，我哋就再详细讲关于首歌成个创作过程啦。今日唔该你啊， 好啊， 下次见你， 拜 拜。 Bye bye bye 光眼睛把你离 心到三更半夜，绝色的你接受阳光照射，缺点我会遮不了，无权伴我同游在舞者，嫌的比爱的多，推比要的多，孤单一个是这洁癖野祸，凝望你离场，让我很优雅很优雅的折堕，纤细又纠结着我，想找人呵护。大众偏说，寻求情人别拣我。来找有我。 听过林家谦嘅难道喜欢处女座啊？我呢个时候答俾第二位嘅朋友啦，唔知系咪凑紧小朋友咧？ 系呢钟数可能 要喂食紧蚊蚊啊？会唔会食紧蚊蚊咧？我哋嗌佢妈咪咧，一阵接通咗之后， 妈咪， 咦？ 妈咪可能真系喂紧食饭喎。 系啊，好啦，究竟 我哋 好似未试过有， 证明我哋真系 live。哇！ 哎呀，好彩你嚟一次先，我哋都少有地咧呢、這个。呢、这个环节我哋会食柠檬嘅，咁啊，我哋而家就系打紧俾第二位今日要恭喜嘅单位嘅中文歌龙虎榜最新一期啦。咁头先我哋就打咗俾呢个星期第二个礼拜上榜嚟到十三位嘅难道喜欢处女座嘅林家谦啦。呢个时候再打一次俾第二位嘅朋友，如果佢仲系喂紧食嘢嘅话咧，咁就可以留 voice message 俾佢咯，我就可以。 我哋要谂定嗰个 voice message， 一分钟入面可以讲。 唔该，我哋将嗰几句嘢送俾佢，然之后我哋就播佢嗰只歌咁样。 又好啫。 其实呢一个做法，我哋一路都有谂过嘅，不过一路都未有机会，幸运地未有机会用到。 九六 系呀，好啦，咁我哋准备要录呢个 voice message 俾佢咯。嘟一声之后就留低口唇咯。准备好未啊？ 嗱，佢而家仲讲紧嘢啊，个女人。 嗯。 或者 B 一声就留低口唇。 OK。 好啦，准备啦。 好， 大家听我只留。voice message 好嚟啦，Robin 你好啊，我哋骚动音乐打嚟噶，我系波成， 系我系宾臣啊， 我哋想话俾你听，你嘅上个一堆理由显出我优秀咧，就身上榜喺第十四位，我哋咧准备咗几句嘢送俾你噶， 耶，嗱听住咯，首先第一句就系最新上榜 ，Robin Nip 努力向前，唔使怯， 高质作品继续 keep， 盆栽终回仲出叶啊， 好嘢。 好啦，我哋成功留咗个 voice message 俾你啦， 希望你听到啦。 系你收到嘅话就，我唔知你 IG 度 po 出嚟好或者咩都 系啦。 希望你收到我哋呢份心意啦，系啦，呢个时候我哋就会播你首新嘅派台歌啦，多谢你， 恭喜晒， 恭喜晒 Robin。 原来没有包袱，其实没困过，曾经太懊恼，荒废爱好，抑压得再痛苦，原来状态不错，其实受尊慕，曾经怕控诉批判满布，总退缩， 原来口中的焰烧光煎熬，原来口中陌路崎岖已独多，前行被赞好，疗伤之后如伸手独斗，孱弱已久必须挣扎，翻身不退后，途中风深眼眸，原来学会克服，其实愿继续，明知某劝告，想法太浓，收敛得未满足，原来常爱追逐，其实没约束，明知有变数，不怕碰到小插曲，原来口中荒芜，原来口中愿望兜转才达到，从前就预告，疗伤之后如伸手独斗，孱弱已久必须挣扎，翻身不退后，途中方 咁我哋听过就有 Robin 嘅《心派刘作品》，尚有一堆理由显出我优秀，咁就喺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啱啱最新一期啊，新上榜第14位嘅，咁啊，作曲有佢自己啦，填词嘅有陈耀森，编曲监制咧就苏道哲嘅， 系啦，咁啊，再次恭喜 Robin 啦，咁啊，亦都大家可以继续留意苏动音乐，因为咧，其实我哋已经咧，其实揾过佢倾咗一次偈， 系啦，佢嘅访问就未 非常之详细嘅， 未出嘅，咁但系佢都有轻轻讲过当中呢首歌去录音嘅时候一啲趣事，举个例就系其实佢去入录音室嘅时候，其实佢个仲系粗声大细紧啦， 系系。冇错冇错， 系啦，阿杜都有喺 IG 度讲，哇，真系呢位歌手非常热爱自己嘅作品同唱歌，驮住个 B 都入去唱， 呢件事系劲嘅，所以而家可能佢都要忙住凑 B 啦，做起一个之后， 有一种好似电视台或者咩嗰啲颁奖礼，哦，因为本人咧今日有啲事面临嚟，亲身嚟领奖， 代为领奖啦， 我哋将呢份祝福送俾佢咁样， 咁啊，再次恭喜晒 Robin 啊，继续向上爬升嘅希望。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6: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 澳门政府因应新增一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宣布今晚九点启动第三次全民核酸检测。澳门卫生局局长罗奕龙话，会争取在48小时完成。罗奕龙话，仍在调查感染源头，存在社区传播风险，呼吁市民暂时不要外出，留在家做好防疫工作。他又说，当局已经封锁患者曾经入住的酒店和曾经到过做装修的大厦。拉丁舞蹈师李嘉莹七年之前进行抽脂期间昏迷，其后不治，涉案女西医关孝之早前被裁定一项误杀罪成，今日在高等法院判囚六年。法官判刑的时候说，案件非常严重，形容是悲剧。法官又引述控方专家意见，形容被告的行为远低于标准。警方说欢迎法庭裁决和判刑，提醒市民选购医疗美容产品之前应该审慎考虑风险。控罪指38岁被告关孝之2014年6月26号在尖沙咀加拿分道2号7楼的重生植发中心因嚴重疏忽而非法殺死李嘉瑩。今年諾貝爾醫學獎由美國科學家朱莉葉斯和帕塔普蒂安獲得，表揚他們在發現溫度和觸覺感受器方面作出的貢獻。諾貝爾委員會說，兩人發現了人類感知疼痛和溫度的機制，揭示隱藏在疼痛過敏現象背後的機理，有關知識被用於開發治療多種疾病的方法，包括慢性疼痛。兩名得獎者將會分享1000万瑞典克朗獎金。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日间天气炎热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晚间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1-2日大致天晴同炎热，本周后期风势颇大，有狂风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隧道方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在北角警署，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排到下角道近住政府总部，很繁忙的。坚拿道天桥过海和万善湾仔之路的龙尾就接近香港仔隧道的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尖沙咀线的龙尾在芜湖街，狮子山隧道沙田窝打路道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的龙尾近住虎山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去到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出去观塘方向将军澳入口龙尾近电话机楼。港岛而家半山湾仔嗰度，斯洛拔道下行近住皇后大道东照东山台段都仲系多车嘅。九龙方面咧，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由九龙城交汇处一路去到新蒲岗御港湾段咧，都系多车噶。黄大仙嘅彩虹交汇处，交通都是繁忙啦，近住牛池湾嗰度，清水湾道下行嘅龙尾去到圣贤中学，而窝打路道沙田咧，近住九龙塘六轮街一带，而家都系多车，龙尾去到界限街。新界荃湾嘅沙咀道去荃景围方向，近住大涌道至到元敦围段，仲系多车噶。之前嗰度附近发生过意外事故，清咗场噶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6.9 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度，当你去过的地方可能有确诊者都去过，个 app 会因应不同情况发出提示和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了。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年代大剧 呈现上世纪中国刻苦贫困，大江大河。 宋运辉同程开颜的感情不断升温，但是程开颜竟然发现宋运辉仲不断同梁思申有书信来往。最后宋运辉怎样可以氹翻打烂醋情的程开颜呢？ 大江大河 晚晚睇国剧八三零，星期一至星期日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争一个人，你以为真系咁易咩？ 一天到黑忍受，情节痛又一堆过失的人。 话今次录歌嘅过程咧系非常疲累嘅，录到眉头都 keep 住皱啊！因为恨一个人其实系要花好多气力，情绪好绷紧嘅。而要演绎呢一首不断恨一个人嘅作品，其实都系一样。作曲 K.W. 朱品希，填词 K.W. 朱敏希、陈耀森，编曲苏道哲、Nick Choi，监制冯汉明。本周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Jace 陈海泳《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等到九四五八，不如开始放松一下。想解构这只 single 有乜转化 ？Fast， 快飞起 ！Chorus， 又要击中你，听到 breathe， 心里翻滚，一下子想起你。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响，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声。 就来软甜蜜内容， 刺激你耳朵， 一下子就笠上。 公司嚟塞车，唔通连个天都唔中意我？ 唉，唔紧要啦，起码仲有成车人陪你塞啊嘛。 点解你咁睇得开嘅？ 哦，冇，因为奔神 Monday Blues 仲灰啊！ 嚟到十月第一个星期的奔神 Monday Blues， 10月4号，早几个星期咧，其实 keep 住都去同大家分享一啲 jazz 嘅作品。咁啊，呢一个系一个好西方嘅音乐模式啊。至于今个星期咧，奔神想带啲新意，可唔可以话新意咧？其实呢样嘢都出现咗好耐噶啦。不过亦都喺节目度比较少同大家分享嘅，咁啊就系去分享一啲用小调结合一啲西方音乐元素而做出嚟嘅音乐作品。其实喺呢个粤语流行曲嘅市场咧，亦都出现咗非常之耐嘅一个时间。大家听到呢个 intro， 仍然好多西方嘅 percussion 啦，但系亦都加上咗呢个扬琴， 留台顾盼足影深，床前明月空苦等，我为你铺展过星芒，浪茶是日往事指引你重温，如藏到死之方忍，如禅命尽忆秋分，送彩蝶落下遗憾，雪上轻浅也留印，念孤影怀孤情，留在那刻不知情，夜半有歌声无人复记影，当歌对酒也有恨难平，怀旧夜更静，旧梦那含辛风景，常欠你身影，难忘往日情，今天最深当天景，怎清醒，年年远春转秋冬，游人仍在此山中，透过沧海见水滴微风情动，有梦都因你留空，无情是贵方之中，成全遗憾方听懂，孤独那花色散失后落叶沉重，种在心中再无送，在那刻不知醒，夜半有歌声无人复记应，当歌对酒也有恨难平，路远故影清，怀旧夜更静，旧梦那含辛风景，常欠你身影，最深当年景怎清醒， 一笑一吻一言，老调里演变，风吹雨散变凌乱，故人故地故影思剪不断， 一阙还细心 呢啲所谓融入咗中式小调元素嘅流行曲作品，讲紧唔系单单净系用一啲中式乐器啦，而系讲紧主要用哆瑞咪嗦啦五个音组成旋律。啱啱听过有 Sean Star 嘅《老调儿》，跟住有薛凯琪。 看看窗前，看看月儿，我面前世界极甜，我突然爱上某些中国诗意，如糖水的雪儿，恨故老的细枝，要我们也能有些中国诗意，来从头爱一次，来怀旧爱一次，以汤圆爆了万语千言，以汤羹端上万年好意，情意深，糖不温，谁是幸福的爱人，云在天甜在心，会念生气着，

滴眼泪，冬日睡，冬日睡，原上草，春风吹，到夏天我变了雪。 所以以至于有啲歌手咧，直接系摒弃咗中国嘅传统乐器，用现代乐器去演绎呢一种中国嘅小调嘅。方大同嘅《春风吹》之后， 加个蛋，不再扬州的炒饭，心里正在远都快关门。谁还未买单？ 要冷要干。 你说馄饨买不完，正好拿来做晚餐。我看着窗外的珍珠港，配乐时常换，逛一条水洗的街。这前生之约，找一条有你的街，找一种回家的感觉。传说中的归根落叶，曾经多不屑，原来最渴望的不过这些。处处是古董和字画，虽然很廉价，总算像个家。家过节，在一条陌生的街。 些平凡的夜。我听说对不起也算是个约定，能不能在一起都没关系。 林宥嘉《唐人街》之后送多一首给大家，完美张小调融合作 Country Rock 入面。是李荣浩。 严格来说是小时候、哦、口头像是男女朋友、哦、送你到你家巷口什么都没说，是因为牵着手，想不起来什么原因，哦，很常见的各奔东西，哦，后来就很少联系，就成了结局，写成流行歌曲。我听说谢谢你牵着手，哦，想不起来什么原因，哦，很常见的各奔东西，哦，后来就很少联系，就成了结局，写成流行歌曲。我听说谢谢你 今日嘅奔神 Monday Blues， 有李荣浩嘅流行歌曲，下星期嘅奔神 Monday Blues 再见。